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我讲什么？我说主内平安。你们说平安不一样，对不对？主内平安，主耶稣一定要接到我们的心中，你才有平安嘛！啊，主耶稣接到我们家中，我们家里才有平安。主耶稣来到洛杉矶，洛杉矶才有平安。这个保罗曾经说啊，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哦，他没有说喜乐，他说靠主喜乐。我就在想啊，保罗讲这个靠主喜乐才四个字哦，说得很好哦。他说什么？第一个，你们要喜乐，对不对？那怎么样才喜乐呢？靠主，他连方法都给你讲了哦。这方法两个字，靠主，就这么简单，有方法。有结果，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大家都要喜乐。可是我们人在世界上，真的都有喜乐吗？都有喜乐吗？啊，劳苦重担很多，对不对呀？劳苦重担，你看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啊，很多也做爸爸妈妈，因为小孩子怀孕生下来，小孩子生下来，你看他的出的声音是什么？都是哭的声音哎。是不是哇哇哇哇哭的声音？小孩子生下来有没有哈哈大笑的呀？一生下来哈哈哈，有没有？你们生过孩子的有没有？没有吧？那有人说，哎呦，他可能一放开有肚子有气啊，或者什么要吐一吐啊？那吐一吐的话，哭也是吐啊，哈哈哈也可以吐气的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哭呢？小孩子生下来，我们以为他不懂啊，他很懂啊。他晓得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完了，劳苦重担一辈子，你知道吧？就搞不完的，是不是这样？就一路搞一路搞，就是你看能诉说的都是劳苦重担，最后呢，又躺到那里了，追思礼拜啊，躺到那里瞻仰仪容哦。我每次去我都不瞻仰仪容，因为瞻仰仪容啊，我以后老记得他那个死相，你知道吧？我也不瞻仰仪容的话，他还在我当中啊，还是个活蹦活跳的样子，一看那个样子不好看，死相，瞻仰仪容。哎，死掉的时候好不好啊？当然不好啊，谁跟你讲当然不好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常常跟很多朋友去登山哈，健行啊，登山，早上啊8、9点出去，搞到下午4点多。5点了才回来哦，搞一天山上跑来跑去，跑到哇，好像很过瘾啊，但是也很累哦。哎，晚上吃了饭，洗完澡，赶快睡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你们有这个经验吗？哎，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啊，就跟人家去夸耀啊，我昨天晚上睡得好好啊，好像死人一样。你看，哎。死我们都不喜欢，但是睡得好香好甜，像什么？像死人一样。其实死了是很好的，你知道吧？躺在那个地方很好的呀，就是不知道啊。他说很好，你不知道，但是我们想象不好，对不对？所以人生下来劳苦重担，躺那里走掉了是很愉快的。可是我们人的想法相当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啊。叫你跟他讲什么嘛，对牛弹琴，对不对？就是说你讲的那个对方根本听不懂你讲的嘛，对牛弹琴。那个牛说，他们人看不起我们了，说对我们弹琴我们是不懂的，所以叫对牛弹琴。其实我老早就晓得他弹的差劲透顶，难听死了。他知道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知道。那个死掉的人很快乐，我们不知道他快乐，但是我们以为他不快乐。那个小孩子生下来，我们以为他开始要快乐，你知道吗？其实他很不快乐。人的智慧很多东西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我这次来啊，3月21号来，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今天22了。我5月15号回去，大概2个月不到的样子。我5月15号。要回家，要回哪里家？回台湾的家。5月15号，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台湾，我要回家。 我三月二十一号到洛杉矶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大家讲三月二十一号我要回家到洛杉矶，因为这不是我的家，对不对？哦，那现在我到洛杉矶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一个朋友刘弟兄的家里面，牧师他们安排说住在他家里面。我现在很可怜呐、啊，我现在是寄人篱下，你晓得吧？哦，住到人家，话都不敢讲啊，得罪他的，他把你赶走了，那怎么得了呢？寄人篱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呀？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寄居的呀，我们就是客旅啊，就是旅客两个字过来。所以我现在是寄居在我的朋友家，那个不是我的家。如果我没有住他的家，我就去住旅馆，我就叫客旅，对不对？旅客嘛，住旅馆，总归那不是我的家，那不是我的家。诗篇三十九篇十二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我的爸爸已经去你那里了，他在世寄居的。我的爸爸82岁走掉的，在世寄居82年，在地球上做客旅做了82年。啊，我的祖父短一点，75岁就走了。我的祖父在世界上寄居了75年，做旅客做了75年，对不对？有人做100年，有人不好做了2年就走掉了，个人都不等的。个人能做几年寄居啊？不晓得。诗篇上说，我们人的一生大概是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对不对？然后我们便如飞而去。你们知道什么叫如飞而去吗？是这样飞的去吗？建平兄，那个老张啊，昨天晚上走掉了。哎呀，前天我还跟他在一起谈笑风生，怎么隔一晚就走了？这个就如飞而去，一下子看得好好的就走掉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撞车死掉了。他为什么撞车你知道吧？他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现在美国开车很好开嘛，只要你注意就这样开嘛。他就啃鸡腿啊，炸鸡，啃鸡腿。那个鸡腿啊刚好有涂过那个辣椒的，他喜欢吃辣的，上面涂了有辣椒，他这样啃啊，不小心啊碰到他的眼睛了，你知道吧？有辣呀，一碰到眼睛，这样一下，一下，咕噜，一翻车，又死掉了。就是这样啊，刚刚开得好好的，转眼就如飞而去，就几秒钟就如飞而去。在河北唐山大地震，我大概几个月前曾经去河北啊，唐山那个地方去演讲，哦，他们就说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大概几分钟啊，24万人死掉了，便如飞而去，就没有了，你知道吧？你怎么能想象啊？所以人生究竟是怎么样，实在是不晓得，是不晓得。那么刚刚讲我们要回家，要回家。这回家啊，我有的时候很喜欢去观光旅行，旅行啊，一玩，这次很长哦，13天哦，那还有的玩一下哦，玩完了回去以后啊，哎呀，看看自己家里面，坐下来，还是自己的家好，会不会？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在外面跑久了，最后回到家，家里面就是比旅馆要差，又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啊。还是自己的家好。坐游轮去旅行，你们有没有坐过游轮啊？有人没有？有人坐过游轮啊，很向往啊， 哦，可以有一种啊，最长的可以环游世界，好家伙，有的一玩十几天，哇，过瘾过瘾，其实没有什么过瘾啊，因为那个游轮都在海上跑，跑了一个晚上黑黑的，黢黑巴黑的，是吧？白天呢看到都是海，也没有什么玩意儿，但是心中很兴奋，你知道吧？在游轮上最好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吃。啊，日本料理又是中国菜，又是意大利的，噼里啪啦摆了一大堆，就吃啊。上去啊，你要搞了2个礼拜下来，保证增加5公斤，你知道吧？人忍耐不住啊，就去吃啊，没事干又跑去吃一点啊，又跑去吃一点啊，就这样。哇、哦，游轮上多么豪华，多么好啊！回到家啊，还是我的家好。回到家，家真好。回家。我刚刚反复的用几个小例子强调这个，是要告诉各位，回家是好的。但是我们回世俗上，我回台湾这个家，这是我的家吗？我在安徽出生的，我是安徽合肥人，10岁的时候到台湾。我的家在安徽合肥吗？我的家在台湾吗？我的家在哪里吗？不是的，都不是的。我们的家在天上，在天上。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第1节，保罗说：“我们原来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啊，如果拆掉了的话，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就是在天上的房屋。”保罗用帐篷来做比喻。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人的生命是一口气。创世纪2章第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篱笆人，这个人没有生命哦，只是一个躯壳。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和合本翻译说，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就是灵魂。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哦，一定要了解，不是这个哦。”看不见的，是无形的，一口气哦，摆在这里哦。我们常常不是讲吗？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早1个钟头来，还可以见你爸爸一面。你爸爸5点钟的时候断气了，断气就是死了。为什么叫断气呀？就是你爸爸这个生命之气啊，在这个里面跑出来了，跑出来了，跟这个肉体啊切断了关系，叫断气了。所以人算得了什么？一口气不来就完了，那口气是生命，你知道吧？不是空气啊，是一口生命。所以，我们的有一天倒下来，生命出来，到哪里去？到哪里？保罗说，保罗是从前啊，做帐篷这个业务的，所以他举例子啊，常常都会用帐篷来举例子，帐篷来举例子。他说，我们原来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帐篷，就是这个肉体啊，他把它比喻叫帐篷，我们的生命。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有一天这个帐篷拆毁了，不行住了，身体不行了，要死了吧，不能住了。我们必会得到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是在天上永久的房屋。所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出来了以后，会到天上去的，到天家去的。所以刚刚讲地上都不是我们的家，那我们的家在哪个地方呢？在天上，在天上，那就是天家。这个天家在圣经上有很多不同的名词的形容，都是讲同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晓得，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另外还有2个强盗也钉十字架，对不对？3个嘛，这样是这样。有一个强盗就跟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你救救我们啊！你自己救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吗？”哦，这样子讲，那另外一个强盗呢，就指责另外那一个人，说：“你不要乱讲，我们两个人啊都是犯了罪的，罪有应得，钉十字架。他呀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的。然后他就回过来对这个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就表示他信上帝了，只是没有像我们呼召信上帝的举手，这样信啊。他讲这个话， 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表示他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知道吧？所以他已经表示承认这个事，是信他了。所以信他的就必得救嘛，对不对？那耶稣就对他什么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乐园就是我们讲的天家、天堂、天堂。在圣经上有好多个这样的解释天家，譬如说在这个启示录21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启示录讲的说：“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家，在天上，在那里大家都擦干眼泪，没有世俗的痛苦了，就像天，就像天堂一样，天堂一样。所以大家要了解，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他的灵魂，他的真正的无形的生命都会从这个肉体里面出来。信上帝的出来就到天家，不信上帝也出来哦，就到来到阴间去等待审判。这两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的人究竟将来到哪里去呢？信的人到那里，不信的人到那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好像断绝父子关系一样了。神在造伊甸园的时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圣经上没有多描写，但是圣经上说伊甸园有两个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就是犯了罪，犯了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大家以为说，哦，神不喜欢我们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啊，说不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的，神造了神造人，人就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就本来就有。神只是立这个规矩，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规矩哦，你违反我的规矩就是犯罪了，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哦，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吃了就永生。所以神造我们人的本意是永生的哟，是永生的。但是我们犯了罪以后就跟神脱离关系了，但是神还是非常的爱我们的。因此怎么办呢？就让耶稣到世界上来，钉在十字架上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没罪了，因此我们就可以到天家了。他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同不同意他替了我们的罪啊？说鬼扯了，你替我们什么罪啊？我哪有什么罪啊？你没有替我们的罪啊？你不承认这一点，虽然他要来替我们的罪，罪还是没有替哦，你知道吧？所以你还是犯罪的，犯罪。耶稣就好像是伊甸园里面生命树一样的，好像哦，生命树。所以耶稣这个生命树到我们人间来了。你要不要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啊？吃了就永生哦。怎么吃啊？我信耶稣，就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个意思啊。所以那生命树来了，你要不要吃？吃它的果子就永生啊，你不吃就不永生啊。现在果子在这里啊，你要吃就吃啊。那有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啊，那不吃就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大概的意思啊，是这样来讲的。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舍命，圣经上说为人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以耶稣是非常的爱我们的。这个爱我们的里面还可以从另外的一些东西上看到。那大家都晓得有一个作家叫狄更斯，我们翻译啊，狄更斯。这个狄更斯是一个英国很著名的小说家，他写过 很多的这个书，像这个孤雏泪啊，双城记啊，还有好多啊，有的都被拍成电影啊，很有名。那人家就问他，哎，你觉得你写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文字里面啊，哪一个文字最感人最美啊？他没有说他写的哪一个最感人最美，他说圣经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文字最美。浪子回头，这个浪子回头是耶稣做的比喻，他要比喻什么？他就比喻一个父亲多么盼望他在外流荡不肖的儿子能够回来认罪，最后回到家里来，多么的希望。就正如同天父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家里面来，信上帝，回到天父的家来，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世上就用浪子回头来做比喻，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又做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一次小儿子对爸爸说，爸爸呀，你把我该分的财产啊给我好了，我要出去啊闯荡闯荡。那个爸爸就把财产分给他们呢，这个小儿子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啊，在外面就乱搞乱搞乱搞，钱都花光光了，你知道吗？花光光又活不下去啊，没有饭可以吃啊，当时当地又发生灾荒等等啊，没办法，他就跑人家替人家养猪。这个养猪在当时啊是最卑贱的日子，因为当时猪就被认为是最卑贱的动物，你居然跟猪为伍在那养猪，那是最糟糕的一种行业。然后给他的工资又很少，连吃饭都吃不饱，他说连那个喂猪的那个饲料的东西啊，他都想抓一把来吃，你知道吧，都不可得，因为你不可以随便吃哦，那个主人说你不可以啊，那是给猪吃的，不是给你哦，这样的都不可得。那这个小儿子他都要想到了，他说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吧，我的爸爸家里面有很多的田产，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他说我要回去对我的爸爸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是你的儿子，请你就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说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这样认罪。哎，这个浪子啊，小儿子，他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到他就马上做耶。我们有很多人犯了罪啊，或者怎么事啊，想要认罪啊，因为不好意思呀、啊。如果认了罪的话，不是太没有面子了？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一辈子到死他都没有去认罪，就是这样啊。这个小儿子就想到这个，他就起来，然后见到他的爸爸，就跟他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作故宫吧。”哦，见到儿子，好了，下面这一段我要念给你们听哈，念给你。他就讲刚刚那一段话哈，要向父亲认罪。父亲去乡里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子连连亲吻，就一直吻一直吻一直吻，连连亲吻。儿子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好像都没有听到这个话呀，父亲赶快就吩咐那些佣人啊，说赶快把他给袍子给他穿起来，袍子代表一种地位啊，是荣誉的东西，又拿这个戒指给他戴起来，这个代表一种权力啊，权威的。另外又把鞋子给他穿上，因为当时的佣人啊，这些都没有鞋子穿的，所以他给你鞋子穿，表示认同你是我家里的人，是我的孩子。那意思，把这三个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然后又来宰牛啊，这些吃啊，大家快乐。你再看这段的文字啊，就是这个父亲很远就看到他的小儿子。很远就看见，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虽然儿子出去 可能好几个月，可能有一年两年也不一定哦，出去很久。这个爸爸的心中一天到晚都想到儿子，想到儿子，所以常常站在路口啊，在这样就往远处看看，看看会不会我的儿子回来了啊，觉悟了回来。每天就是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哎，这次小儿子真的出来了，所以他很远就看见他了。圣经是这样描写的哦，在很遥远他就看到，一般人都不会，连他哥哥可能都不会看，说那是弟弟啊，都不晓得，就是他一直看，一直看，哎，这是我小儿子，小儿子，远远的就看见他，看见他以后，这个爸爸是怎么样呢？你去想象，假定我们一般的爸爸啊，你的小儿子出去游荡要分家。搞成这样，现在回来了吧？不骂你一顿才怪，你知道吧？不骂你啊，也就在那里等嘛，等你来了。就算好的爸爸饶恕他了，哦，孩子回来了，拍拍肩膀，哦，赶快进去喝点水吧，不是大概这样吗？大概这已经算不错的爸爸了吧？可是这个爸爸老远就看见了以后是怎么样？不是在那里等儿子来，跑去，跑去，乡里很远，就动了慈心。跑去，跑到儿子，用跑的表示很急迫呀，多么盼望他我回来了，哦，赶快跑去，跑去干什么？不是拍拍，就把他抱起来，就颈子抱起来，连连亲吻，不是吻一下就算了，不是啪啦啪啦啪啦一直亲，亲不完的呢，连连亲吻。你想这个爸爸对这个流浪的孩子，哎呀，是多么的期盼，期盼到他的动作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样是多么的兴奋，看到回来，然后又给他穿袍子、穿鞋子、戴戒指，又宰牛来庆贺等等的。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描写什么？描写在地上的一个父亲对流浪在外的孩子多么期盼他能回家。耶稣用这个比喻是什么？说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他也是一样。多么的期盼，除了让他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钉在世界上，实际上替我们的罪以外，他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等等等等的，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否则我们都在外流浪嘛，对不对？多么的期盼，他用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描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多么期望我们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像浪子一样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来，我们变成一家人到教会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家去，我们是一家人。刚才我一再描写这一段，大家能听得懂我要描写的重点吗？也晓得浪子回头，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比喻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天父多么是盼望我们来。在圣经上，路加福音这也有举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跑了不见了，我们一定赶快去找那一只羊啊！虽然还有99只在，说跑一只没关系，给他跑好了。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一定是赶快要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把它找回来以后，就会告诉邻居的：“哎，我跑掉那只羊啊，我又找回来了。”大家说：“哦，就很欢喜。”所以今天在座的，假如100个人，只有一个还没有信，你就是那一只羊。你知道吗？天父是非常关心你的，一定要把这只羊给找回来。所以今天假定100个在这里有一位没有信的，最后说信，那个羊就找到了，你知道吗？那只羊就回家了，会非常的高兴。只是一只而已哦，几个人觉知信上帝哦，那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 假如这个问题你没有想透的话，浪子要回头不是那么容易。要相信上帝也不那么容易。只有刚刚我前面讲的，你是客旅在世寄居，将来有一天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在干一件事。你们知道小孩子生下来干什么事吗？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在死亡的路上排队。哎，你说不会吧？他第一生下来就在死亡的路上排队。你们今天包括我，我们都在死亡的路上排队。你好像讲，哎，夸张一点吧？那我问你，最后你要去哪里？我现在已经80岁了，我从前比你们还年轻很多啊！大家哗！我从前在台湾出道很早啊，我30岁出头就做很高的政府的职位了，后来又做经济部副部长、财政部长、监察院院长，又低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咕隆咕隆咕隆！哦，然后这个家伙不得了啊，他们都称我叫青年才俊，你知道吧？媒体哦，青年才俊，明日之星哎，我是明日之星哎，很多杂志都用我做封面哎，人家是封面女郎，我是封面帅哥，你知道吧？哦，就这样，哎呀，讲起来很风光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讲，我现在就80老翁了，那个日子之快啊，真是如飞而去，你知道吧？转眼成功。然后你就会想，将来要去哪里？将来要去哪里？对不对？哪里有一点病痛，会不会是癌症啊，是怎么样？我出来的时候，男人有射护腺肥大，射护腺肥大可能会有射护腺癌哟。我现在有没有射护腺癌不知道，说不定有，也不一定。但是射护腺癌的有一个指数叫射护腺癌指数，叫 PSA。有个名称大家都晓得，这个 PSA 4正常，老人家6 OK， 我已经到13了，所以我这次出来的时候要快2个月啊，医生跟我讲，你不要走啊，要赶快切片以后啊，看看是好东西坏东西，如果坏东西就是癌的意思，你知道吧？而且赶快12年跑烟雾医治啊等等啊，你留在青山寨啊，将来还可以为主耶稣服务啊，不要怎么样啊。我说不行啊，都讲好了就去吧。所以我一回去马上就要去再验 PSA 是不是又高，又高了就要切片，一切片的时候坏东西就是癌的，这样了。说人一老了以后碰到一点东西就会想是不是癌啊，碰到一点东西是不是癌啊，就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不怕呀。所以刚刚讲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就会想到死亡的事，只是多或者少，有人一天到晚想，有人偶尔想一下，对不对？那有人信仰比较强的说不要紧，会到天家去，有人信仰低一点的，即使他是基督徒他也怕死了，好死不如赖活嘛，那么就到来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有天堂啊，那不知道啊，是你这也是怕。所以人到这样的时候，那一定要去想啊，想什么？将来我要去哪里啊？你一天有一天一定倒下来，我们都在死亡的路上排队吗？对。那你们有一些人没有关系啊，这个有人讲话不要紧啊，我趁机喝一点水，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死亡的路上排队，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你知道吧？有一个文学家叫萧伯纳，听过吧？很有名的。他死掉了以后啊，他的坟墓上啊，刻的这个墓志铭，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刻的墓志铭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不管你活多久，都有这一天。”哦，不起来了。另外一位作家叫海明威，也做过很多书的啊。他说什么？他更幽默了。他的墓志铭写：“对不起啊。”他说：“恕我不起来了啊，哎，不起来了，隧道里面不起来了，恕我不起来了。”另外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克拉克·盖布，老明星哦，演过那个飘的那个书叫《乱世佳人》，跟费雯丽演，哇，演得好的不得了。他死了，那个墓志铭上写什么你知道吧？重返宁静，宁静啊。就从前就明星嘛，我到处哗啦哗啦，现在很安静了，重返宁静。啊，对不起啊，恕我不起来了啊。人都是有这一天的。那我一再讲好几遍讲到死亡这样事的时候，因此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有一天肉体倒下来，那个生命出来的时候，所谓的死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家乡，另外一个家乡在哪里？我们要好好去想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这个事哦。这个你一天忙碌下来，唉，这些终于孩子也睡觉了，什么东西都弄了啊，让我喝杯茶吧。唉，我今天干了什么呀？我今天干了什么呀？我将来要去哪里呀？今年一年，哎呀，好快啊，一年又结束了。我这一年干了什么呀？我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我将来去哪里啊？想不到，好快啊，我青年才俊就八十老翁了。那后面我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哪里啊？所以当人生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到一天到晚上，一年到结束，你就要老去想一想，我将来去哪里啊？我们中国有一个诗人叫李白，李白，跟李白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诗人叫杜甫，是不是啊？这两个最有名的。这个李白写的诗啊，有的很好，他写的很白话，白话一看就懂，但这个意思很深长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静夜思》，安静的夜晚思考的《静夜思》。静夜思说：“床前明月光。”就是睡在床上，夜晚啊，哎，床前有月亮照进来的光，疑是地上霜，以为是下霜了，白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各位好朋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境啊？一年已经过去了。啊，看看过去，低头思故乡，已经过了八十岁了，低头思故乡，我要去哪里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各位好朋友，想一想这首歌吧，低头思故乡，夜深人静，想想我们故乡在哪里。如果你肯这样很深思，这样想，这样想，你信上帝的心就会打开，你知道吧？就会打开，上帝在敲门， 你很容易把心门会打开，否则你在烦躁、在丰盛、在辉煌腾达的时候，你通通不会安静下来思想故乡在哪里，低头思故乡。刚才讲了浪子回头这个里面很重要点，这个浪子他有他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想到他就做了。我们很多人要认罪，哎呦，他也晓得不对，也想认罪，就是没那个勇气。他说做就做，结果带来的后果就很好。我们今天在座还没有信上帝的人，一想了以后啊，低头思故乡，故乡在哪里啊？就是在那个棺材里头吗？就在那个坟墓里头吗？就在那个骨灰坛子里面吗？真的是这样吗？你会想，当你低头思故乡，真正的想了以后，再把圣经讲的我刚刚描写的呢想了以后，哎，你的心门会打开，打开啊！牧师问今天有没有人要觉知的人，哎，你打开，你可能就要，对不对？然后你的景观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低头思故乡。我们的神刚刚讲这个浪子他立刻去行，他去行了以后，他的爸爸又老早在那儿又等他等他了呀。所以我们如果向神悔改，说我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是救主，愿意信，愿意信什么东西啊？信耶稣是来替了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我说鬼扯，你钉十字架关我什么事啊？什么我有什么罪啊？你怎么替我的？哎，这就没有，你知道吧？如果说承认我有罪，他替了我的罪 ，OK， 这就叫信哦，这就叫信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天父就把最好的给你，说哦，你现在觉知信了，就可以到天家了。很多人在问我，说你们基督教很有意思啊，这个家伙坏事做尽。现在他悔改了，说我信上帝，我就可以到天家了。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啊，要报应一下嘛？怎么这样子呢？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只要你真的认罪，就是当我相信神，你就认罪了啊，是真的相信哦，不是假假这样讲一样，内心真的相信，神就把最好的给你，把袍子拿给你穿，鞋子拿给你穿，戒指拿给你戴，就这样让你到天家。很多人问我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点佛拜佛的那种思想，家里面烧香啊，有什么？他也不是真的佛教徒，但是有那样仪式，他有。所以，人家问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怎么答他？我就告诉他，佛教的这些东西你晓得一点啊。佛教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放下屠刀，这个家伙坏事做尽，杀了多少人？那屠刀一放下来，立地成佛了，就跟我们基督教讲的一样，你不管犯了多少的罪，你只要真的是承认罪悔改，就可以到天堂，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刚刚我们讲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是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到天家。浪子回头也是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天父一个做父亲的心态。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东西，他说有个小女孩呀，大概念初中这个样子吧，有一天跟妈妈斗嘴一气，我离家出走，就这样一下就跑掉了，找不到了，人不见了，离家出走。但是因为是这么一生气一跑嘛，又没有带衣服，又没有带，身上也没有带钱，也没有带什么吃的东西，那出去我怎么办？就完蛋了，又不好意思回家呀，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卖面摊子，卖面。那这个小女孩就在这个面摊子旁边这样转着，这样。那个老太太就问她：“小妹妹啊，你是不是想吃面呢？”她说：“是啊，肚子饿了，想吃面啊，可是我没有钱呢。”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请你吃一碗面，不要钱。他就跟他聊起来，小妹妹，你怎么是这样光景啊？那个小女孩就把讲一遍，说我跟妈妈斗气啊，我就跑出来，一气一下跑出来，有没有带钱啊？所以这样啊。 然后这个小女孩在吃面的时候就流泪，那个老太太问她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她说哎呀，像你这么年纪这么大在卖面哦，也是很困难啊，你还请我吃面呢，你真的很好，我感动流泪。哎，这个卖面的老太太很好，她说我给你吃一碗面你就感动落泪，你妈妈给你吃面吃了几十年你怎么都没有感动呢？我这小女孩一听，哎，有道理，好好面吃一半赶快往回家跑，回家跑老远就看到妈妈在那个十字路口啊，这样的张望啊，那个妈妈看孩子跑出去了，到了中午了 也没有饭吃也怎么样啊，着急，女儿啊赶快回来啊，在哪里啊，就在路口张望，跟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父亲一天到晚这样看着远远的，一看就看到了，哇，这个女儿跑过来，哦，妈妈看到了赶快抱起来，不是打她两巴掌这么离家出走怎么样，不是哦，赶快抱起来了，哎呀赶快回去吃饭哦，午饭老早做好了都凉了赶快走哦，这样就这样就把最好的给你，这个都是事实上发生的呀。有一个孩子也是一样离家出走，他偷了家里面东西出去过几天也花光了，跟浪子回头几乎一样化妆，回来没办法了，不是回来也没办法了，在外面一偷也不晓得到哪里偷啊，也不知道啊，他想我回家去偷对不对，因为我家里面比较熟嘛，我晓得哪里，他就晚上偷偷的回家去偷，回家去偷啊，回家的时候看那个门啊没有关，诶，正好偷进去，走进去看到他妈妈的房间灯还亮的，他妈妈跪在那个地方在祷告，偷听一下，那个妈妈祷告就是在为他祷告，神啊求你带领我这个儿子在外面一切平安哦，求主你保守他让他快一点回来哦，我们过去的事我们都不会去追究了，日子怎么样再到神啊神啊，就这样他听到妈妈就是这样在为他祷告 啊流泪满面，我算什么东西啊，妈妈还这样子爱我还在那里祷告，他就去认罪啊，妈妈当然很高兴哦，然后他就跟妈妈讲，妈妈呀以后你要小心哦，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门都没有关呢，那将来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了嘛，他就告诉妈妈以后要注意关门哦。妈妈怎么说，孩子啊自从你离家以后这个门就从来没有关过，我们怕你回来的时候不大好意思啊，又不敢敲门啊又等等，所以门故意把它开到，那你也许你进来就到你房间睡觉去了或者怎么样啊，就好一点的东西。孩子啊你自你离家出去以后我们家的大门就没有关过，永远开放在那欢迎，我们天父也是一样啊，在那展开双手欢迎你归家你知道吗，可是我们这流浪的今天在座可能还有没有信的，你在外面流浪哦，你要不要回家呀，想一想哦，想一想哦，想清楚你，我觉得你会同意要回家。有一首诗歌就叫归家吧，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臂欢迎你回家。今天还有没有信的朋友，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天父展开双臂希望你回家。这是这首歌的副歌，句子很简单，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唱，然后你常常哼一哼哼一哼，你就会想到我还要继续在外面的游荡吗，我要不要信上帝归家，有一天我肉体一定会倒下来的，倒下来我就会到天家去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归家吧归家吧， 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盛开双臂，希望你归家。我唱这个副歌，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听人家演讲也好，讲道也好，常常听多了，讲什么，也记不得了。但是我刚刚唱《归来吧，归家吧》，你会记得《归家吧》。你哪怕后面不会唱，就唱两句，《归家吧，归家吧》，你会唱这个就可以。今天回去以后，要不要静思一下呀？要不要低头思故乡一下呀？然后告诉自己故乡在哪里啊？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世界哦，你不是土葬就是火葬，你要去哪里啊？晚上要不要想一想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思想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低头思故乡，我们的故乡究竟在哪里？我们回得去吗？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只要说一句话，说耶稣啊，我愿意相信，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天上的故乡了。在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的，人都擦干了眼泪，不再有痛苦。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打开自己的心门，低头思故乡，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不要再游荡了，我不要再游荡，我要到天家。求主你保守我们，我们今天聚会很快要结束，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能平安回到自己的家里。我们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